提供獨立煙霧探測器等。一名調酒師前年11月在旺角站出口縱火被捕，早前承認一項暴動罪，今日在區域法院被判囚39個月。20歲被告被控在前年11月在彌敦道和亞街老街交界和不知名人士參與暴動，並燒毀港鐵旺角站 C1 出口。案情指當日有大約100人在旺角聚集堵路，多處被示威者縱火。凌晨2點，蒙面的被告將一些垃圾投進一個火堆，聯同其他人在旺角站 C1 出口外縱火。同年的12月31日在屋企被捕。法官表示，2019年正值社会事件的暴力不断升级的时期，被告用火损坏财物，案情严重，判刑需要有阻吓性。被告涉及纵火和违反禁蒙面法的罪行，就获控方不予起诉，留待法庭传档。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或者以上，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内陆和西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有一两阵的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78点，跌199点，总成交金额1,64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1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8点，跌10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5.75升1.5，腾讯控股610升5，美团298.2升4.6，阿里巴巴220跌1.6，中国平安92.55跌1，港交所457.4跌6.2，比亚迪股份164.9跌5.5，友邦保险94.3跌1.75，药明生物97.35跌9，百度集团213升11.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5，英镑10.719，瑞士法郎8.253，澳元5.923，加元6.172，新西兰元5.44，欧元9.13。每百日元兑港元7.03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311。日经平均指数报29,178点，跌253点。港金现价报15,640跌1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4.9美元，卖出1,68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一啲坏车同埋意外嘅消息。较早时喺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车龙就消散紧啦。暂时七咸道南去同埋加士居道去观塘同埋洪水方向嘅车龙咧，就排到去卫理道。咁但系后些少啦，近住渡船街天桥，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都仲系有一啲车龙嘅，排到去登打士街。另外较早时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嘅坏车就拖走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路去湾仔，龙尾都是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在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接近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较早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那段是曾经有交通意外的，很快已经清理了，车龙有待消散的，暂时排到天马苑那段比较多车一些。 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去西贡，同埋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咧，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38，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6:1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风扫正安常识嘅问答比赛，用呢个叉式铲车装卸货物嘅时候，有啲乜嘢危险嘅地方呢？ 话明叉式铲车啊，咁差梗系危险啦， 梗唔系啦。如果啊冇将货柜车拖头嘅停车掣塞紧啊，就真系危险啦。 答辩啱咗。第二题，请讲出喺货柜处理作业嘅工作环境有啲乜嘢安全措施呢？ 啊，梗系拜个神啊，祈个土啊，保佑大家先啦。 吓，唔系啊嘛，应该要管制驻车场嘅车辆安装适当嘅黄色闪灯警号，仲要确保佢哋入咗范围之后要着翻盏灯啊。 老花田，你补习下啦。 系得啦，我会听实。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 货柜处理要认真，开工安全人开心。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眨下眼呢一只小精灵面世25周年，今年更有庆祝的主题曲添 Post Malone。 Post Malone 的作品都是比较深奥，编曲就是很丰富，但这首歌就很真挚，这个礼拜都是上了我们的 Hong Kong Top 10占第九位。 Post Malone Only Wanna Be With You。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嚟到3月31日啊，应该系星期三嘅骚动音乐。大家好啊， 系星期三， 因为我不嬲对呢啲星期几嘅向来我都唔系好记得噶。 O K， 冇，我都系啊。其实近几日咧，我都开始慢慢对时间失去咗概念，因为日日咧，即系自从同你一齐去做节目之后咧，我发现我人生丰富咗好多，好似冇停过。 虚伪嘅宾神又出现啦。 唔好讲呢啲啦。 今日松音话有宾神同埋我波成啦。咁、 yeah. 啊，一阵间我哋今日会有访问厅嘅。咁一位今年嘅女星人叫 Paula 啦。咁样，咁据说我哋攞咗佢第一次嘅访问。 哇，系啦，好彩你讲一次，即系我争啲帮佢补飞。 你千祈唔好，你等我讲晒先啊。 OK。 喂，咁啊，今日开头咧想share一样嘢，我觉得几有趣嘅。就系寻晚我搭的士翻屋企夜晚。咁平时我上到的士一定系休息嘅。咁就司机大哥会聊倾偈都好，我真係随便应一两句我就唔出声㗎、 啊、 因为我想透下。咁 寻 日上的士之前我就买咗一罐梳打水。因为我最近因为呢个身体肥胖嘅关系用梳打水代替呢个啤酒啦。 嗯。 即係个口印上面呢都係有气啦有冻啦咁样。就冇咁肥啊嘛，相對於 我冇諗過，原來可以咁，因為即係阿賓臣都係曾經有一段時間每晚都會借用酒精令自己去過生活嘅。 嗱咁啊唔啱嘅嚇， 但係都 但又真係會試過嘅。 但系又真系冇谂过，原来梳打水有呢个功效、啊。 嗰时是一个念头嚟嘅，即系嗰晚落楼下便利店想买啤酒，跟住就谂乜？唔系啊，其实如果我都系想有嗰种过口瘾嘅感觉，咁其实梳打水好似相对地会比较好啲啦。咁 入口又炸， 系啦， 爽咁 样。咁啊上到去的士嘅时候，司机大哥就问：咦，啱啱收工啊？咁样，哦，系啊，系啊，系啊，咁即系做到好夜，都系。平时嗰种回应方法， 得、啊、即系勤力啦， 嗰啲啦，咁攰啊嘛，系仲要讲啊两点钟离开公司咁样， 跟住通常啊司机都问有冇得 cam 啊咁样，冇， 使唔使开分张单啊？ 系啊， 唔使，冇得 cam 咁，跟住佢见到我手上咪拎住嗰罐就话，咦饮啤酒头啊咁，我唔系啊梳打水嚟嘅大家，咁就讲翻头先我嗰个原因咁，跟住司机大哥就话。唔同噶，年青人，佢话曾几何时啊，我日日啊，即系放工嘅时候，收工翻去都要啤啤佢，然后就话我老婆对我好好噶，佢知道我好中意咧，有时夜晚收工翻去，佢已经准备定呢个啤酒俾我，不特止，有嘢要送嘅，就会连埋啲炸鸡。 哇！ 即系老婆买埋噶啦， 有冇咁幸福啊？ 即系快餐店嗰啲咧，无论边间都好啦，就话会摆晒喺台面，跟住就话老公今日辛苦啦，啤啤佢啦。 好幸福喎、 啊！系啦，我嘅反应都系咁 做。 哇！我话师傅，哇，好好、啊、喎，老婆对你都几了解你啊，几开心啊咁。佢就话：，诶，边有你谂得咁简单啊？嗱，呢个我加嘅，就好似出埃及记嘅剧情里边，嗰啲女人喺女厕嗰度一定系有蛊惑咁，嗰种状态。佢就话啦。呢个佢 confirm 咗嘅，又同佢太太，佢都讲，即系问个太太啊，做咩你 对我咁好嘅？ 系啦，或者好似想嘈肥佢啊？其实佢直系用嘈肥佢嘅呢个概念。 O K， 咁佢话佢问太太，太太都讲过，坦白承认就系因为咧，想令到自己嘅另一半咧身形肥胖一啲，唔好咁多异性埋身，因为有段时间司机大哥佢话佢喺内地嗰度工作。 哦， 咁有阵太太都有同佢一齐喺内地工作，咁但系嗰段时间就用呢个方法咧。就令到自己，即系令到司机大哥肥胖啲。佢话最劲嘅时候咧，190磅，咁但系佢而家咧可能130磅左右啦， 都唔算好肥啫，130磅。 差60，即系最巅峰嘅时候190啊。 佢嗰阵时真系好瘦就咋， 可能系啊，因为佢同埋佢自己讲，因为揸紧车睇唔到，佢身高唔算高，好似五尺零啦，咁样正常男士身 形。我都系5尺0啫嘛。 系即系你啲身形咁啦，总之矮过我啦，咁样。 OK OK， 系啦，咁所以佢就话呢一个磅数同呢一个嘅身高咧，其实佢话真系其实系过肥嘅。亦都有睇醫生知道就係唔得啦，響警號啦，你要即係節制飲食啦咁。 OK OK， 咁但佢就有講翻當年喺內地工作嘅時候，就係太太就用呢一個嘅方法咧去保障。 保障个安全系嘛？睇嚟阿司机哥哥都系一个英俊潇洒、不羁嘅司机哥哥嚟嘅。 系啊，佢系一个好健谈同埋好舒服噶。即系你个前设就我平时唔会倾嘅，但系琴日由头倾到尾，倾到翻到屋企楼下停车，佢第一件事唔系讲几多钱，而系继续讲埋佢讲紧嘅嘢先嘅。 OK， 有一种咁嘅状态。我差啲想邀请佢，不如我哋去便利店买翻罐梳打水。系啦，因为揸车唔饮得嘛，诶、哎，即系可学佢咁样啦。 不过我想讲咧，即系阿司机哥哥遇到呢个困难啊，即系唔系叫困难啊，呢种咁突如其来嘅幸福咧，即系其实宾臣咧。 都有面对紧嘅。 我就真系谂起你啦，我真系毫无疑问地谂起你。 我唔记得有冇同你讲过，因为不如咁啊，我调翻转先问阿波仔一个问题，你觉得宾神嘅身形肥唔肥啊？ 就咁睇， 你小心啲答、哦。 就咁睇，我好唔小心咁答都会讲唔肥。就咁睇，真系唔肥嘅。 系。 系啦，因为虽然你矮过我啦，咁但 系好重点呢，好重点 系啦。但系因为你嘅四肢唔算系一嚿嚿啦，咁你着开松身衫，即系好似我咁样，就会遮咗个肚啦。 系， 咁所以望落去唔觉嘅。 冇错，但系其实咧，宾臣已经是一个中央肥胖嘅中老啦。 系， 因为咧，即系自从咧，小弟即系而家都积极紧减紧嘅，但系咧，因为好矛盾嘅一件事情就系咧，我太太咧，sorry 又讲太太，成日开节目都讲， 就 系太太咧，佢有一个好矛盾嘅心态，就系经常就系好似想好似阿司机哥哥嘅太太咁样，想嘈肥我， 嗯， 但系同时间佢又间唔中会抽起条筋就话，不如你减下肥啦咁样 嘅。首先佢想嘈肥你嘅原因系 exactly 头先讲嗰个原因嘅 ，exactly 啊，一模一样啊，你咁靓仔做咩嘢啫？俾边个睇啫？翻嚟俾我睇咪够咯，咁样咁哦好啦，咁跟住所以咧变相以前宾臣都系唔系话好中意食好多嘢嘅，咁但系同佢一齐咗之后咧，就不停咁样去食啲好嘢啊，嗰啲拉面啊，跟住系咁饮，系佢系啦，又系唔阻止我饮啲酒精类嘅饮品嘅。 但系我好奇就系、是，咁佢话你咁靓仔，俾边个睇啫咁？咁如果万一你真係身形暴涨啦，即係同初初识嘅时候唔同啦，佢又接唔接受到先？除非佢真係好直接话俾你听，我真係最鍾意你嘅内涵嘅，你个样变成点都冇所谓嘅。 问得好，呢、這个问题就嚟啦。因为小弟呢虽然叫做结咗婚，但係都未成功摆到酒啊，因为即係疫情关系都一褪再褪啦。跟住然后佢最近同我讲，不如你减下肥啦。你睇下你着起件西装，你个肚腩又突出嚟，佢而家形容我做嗰啲叫做 罗志威尔， 系嗰一类啦， 系 啦系啦系啦系啦， 即 系 话， 你睇下你个人瘦猛猛四肢，但系你个肚腩又咁大，不如你减下佢啦，咁肉酸咁样。哦，好咯，咁减下佢啦，咁样，咁所以最近咧，我又开始变翻我生活系饮斋啡酒甜，同埋我开始咗呢个生酮饮食嘅生活啦，又 哦， 系啊， 几个钟啊？你系嗰只？ 我就唔系计钟数嘅，我就系唔食淀粉质啦，净系食菜啦、肉啦咁样样。咁因为呢招我之前都试过嘅，系。喺我身上啦，我唔敢话其他人得唔得，但系喺我身上系会减得好快，大概一个月就会减咗十磅咁样嘅。咁我其实都系减呢啲数字就 OK 噶啦，咁样，因为再减落去我都恐防我系会企唔稳嘅咁样。咁所以最近就又活喺呢种矛盾度咯。 咁我个问题又嚟啦。咁你开始呢种嘅方饮食嘅习惯啦，身形尝试控制啦。太太又有冇意见咧？即系例如，做咩同你食嘢，你就住啫，你唔开心，你唔中意食啊？又或者，我都系觉得咧，其实你胀啲好睇啲啊，同埋排喺我隔篱咧，冇理由我胀过你噶嘛。 所以话咧，人生系充满矛盾，婚姻亦都系充满住困惑嘅。即系因为有时你都知道，宾臣放工会赶住翻屋企食饭，因为有时阿太太又煮咗饭咁样。咁即 系 其实尤其近来咧，都唔系话想食好多嘢，佢就问啦。做咩啊？唔中意煮我啲嘢食啊？咁你煮咯，跟住佢话我都得，但系我翻到嚟都八点几噶咯噃，煮完都九点几先食得噶咯噃。咁你唔中意食我煮啲嘢嘛？咁你煮咯，你唔好批评我啲厨艺添啊！咁样，咁样，咁我就唔系你叫我减肥嘅咩？你明唔明嗰种人生当中，哇！ 佢应该知自己呢种矛盾 嘅，系啊，佢知嘅，其实佢知嘅，即系但系呢个可能系叫做我哋生活嘅乐趣啦，即系佢有时中意邀允下我啦，系啦，佢嘅乐趣啦，中意邀允下我啦，咁样，咁所以变相近期食饭，你都好难噶，你要你即系。你平時食飯，你只需要諗自己肚餓定唔肚餓，食得快定唔快嘅啫嘛。 要幾多錢都得噶啦嘛。 而家考慮就係你食飯要顧及佢嘅感受， 你食得太快，佢话你食咁快做咩啊？ 唔想见我啊？ 跟住然后你食得太慢，唔好食啊！ 见到我冇胃口啊！ 好似点样样都可以揾到个原因咁。 系啦，咁样咁所以头先你讲阿司机哥哥嗰种嘅痛苦咧，完全系明白嘅。呢、這个就系我深信系好多男士咧喺生活当中嗰种身不由己嘅其中一种历练。我完全是觉得连即当一个人的人生原来连自己食嘢咧都系控制唔到嘅时候咧，嗰种嘅身不由己咧系真系好痛苦啊！ 所以我经常听到唔少结咗婚嘅朋友有呢啲嘅分享啦， 吓 就会令到我觉得其实唔使咁急于 系嘛，所以点解啲人话婚姻是一个坟墓，虽然我唔认同，不过我觉得我按照住而家咁样嘅生活习惯咧，都真系踏入紧一个坟墓，即系因为你食嘢嗰个，其实人咧食嘢系要有，我觉得系需要一个好稳定嘅节奏，呢、這个真系同健康有关，即系大家都会知道，就系你人食饭你要消化，你嗰个嘴嚼嘅速度啊，落到去胃部嗰个快慢程度系真系好影响你嘅健康噶嘛，而呢一件事就系正正影响紧我嘅健康，所以我呢排咧间唔中都会出现啲胃痛嘅情况嘅。 我建议你睇医生，揾寻求专业嘅意见。 你嘅意思系睇呢一个身体嘅医生，定系婚姻上嘅医生咧？ 我觉得婚姻上你唔使嘅，我觉得你都 sweet 嘅。身体嗰啲咧，呢啲我唔熟咧，我唔可以乱落判断咧，你就要睇嗰啲啦咁样。 OK， 系啦，你咪食嘢嗰啲，我都系嘅，我都系好似你咁讲，那个 moment 系一个属于自己嘅时间嚟。咁有时譬如阿爸阿妈都会问啊，一齐食嘢啦咁。我都会话我赶住翻公司整啲嘢，我未必喺屋企楼下食啦咁 样。 因为好似每一日食饭嗰段时间咧，就系自己嘅 me time。 啊，系啊， 即系就算有时你有冇女朋友或者有冇老婆都好，你都会好想 自己一个享受一啲静静地嘅时间。 系啊，讲到咁样我估有啲人已经估到我哋播咩歌。 系播咩歌啊？ 有时啊，你食饭嘅时候又好啦，或者放工翻屋企嘅时候都好咧，可能都会想追求呢一个状态嘅。因为人数嘅多寡对你嚟讲唔系最重要，最重要系自己个心境。正如呢个歌名同埋呢首歌所讲嘅一样，喜欢上一个人。 都市人多折腾，突然现任已就是前任，其实是少个人，整个人亦清心。多个人少个人，如练习无数段的好憾，越想爱总发觉寂寞的人叫有心人。找个人多费神，为何浪漫交寂寞无憾，其实是分秒神，找与寻又在等。当我能一个人如独自望我地出了神，在纷扰的世界玩活的人有较好分。从前是自若地光烈已望未找得到你，总问望自己，然后是多少的理想演出戏，叫相爱的距离。原来是单身的你喜欢跟我同房内喘气，要生要死，若即也是若离，孤单却有你。生也曾一个人，独来又独往亦是缘分，其实是一个人的旅行别挂心。死也曾一个人，明白是来去未需过问，肉身怎可怨恨，自在的人看透灰暗。从前是自由地，光烈已无味， 本新闻之前听过有耶鲁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喜欢上一个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宗是本地感染，源头不明，初步阳性超过十宗，大部分是输入个案。本地个案有两宗，源头不明。确诊的本地源头不明个案患者是一名25岁男子，他住在西营盘君益大厦三期，在砵兰街46号一间物业管理公司做文职工作，星期一出现流鼻水的症状，当日是最后一日翻工。工作期间曾经巡视衙前围道96号和98号、曲街33号和西贡街2L的楼宇。他十几位的同事需要接受检疫。香港专业教育学院一名男学生前年八月参与反修例游行期间，用镭射笔照向警员头部，早前承认一项暴动罪，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囚4年。21岁被告事发当日在荃湾用镭射笔照向警察，其后乘搭港铁离开，到深水埗另一个示威现场被捕。法官杜大伟判刑的时候拒绝辩方要求为被告索取劳教中心报告，说案情严重，判刑需要更加着重刑罚阻吓。法官不接纳被告冲动犯案，说被告当日戴备护膝和防毒面具等，而镭射笔照射他人眼睛可以致盲，以6年为量刑起点，认罪扣减至监禁4年。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表声明，说美方发表的所谓人权报告就香港事务胡搅蛮缠，大肆污蔑香港国安法等中央涉港议程，抹黑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和警方严正执法，明目张胆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发言人说报告内容颠倒黑白，初步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世卫公布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之后，世卫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在北京说，溯源就是千方百计找到最早的病例，即是零号病例。而武汉首次报告的病例是首次发现的病例，并不意味就是溯源上追寻的零号病例。又说要寻找从动物到人身上第一宗发生的病例难度非常大。梁万年承认初期不了解新冠病毒，并没有保留所有的样本，但都尽力寻找，认同现在的溯源方法和技术并非十全十美，但认为报告非常有价值，经得起考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有一两阵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多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 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车多，车龙分别排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喺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近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北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交通开始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去西贡、锦田公路高埔油站来回同埋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成，我唔开心啊！有冇啲咩方法可以等自己开心翻啊？ 宾臣，其实冇一个特定嘅方法嘅，不过根据我嘅经验所谈咧，试下直接面对佢，然之后俾啲情绪抒发出嚟啊！我觉得呢一个系几好嘅方法，等自己起码舒服一啲啊！ 我可以沉入最暗最处最灰幽谷里面，自困到故事轮回千次都不忘前，为错的哭一世打开光线，当然可以用自断自愿嘴脸，不走 听下卫斯最新派台作品面对后悔的各种方法。我觉得这种方法是一个过程来的，最重要是你在一个过程当中跟自己沟通，了解自己那一个情绪，哪怕只是漫无目的地摊在家什么都不做都好，最怕这个过程令到你有一天可以说一句我真的没什么的。 没有中情绪的歌，没有空整理睡床，没有心烦了风波，没有多言谁安装，没意识徘徊空房，无人在短信上暂希望，没谁想倾讲，只想感觉我不是我。那天我找到乌托邦，没太多叹息，太多疑惑，痛楚翻开地图没寻获，人生中极糜烂童话，昨天已失去乌托邦，没太多理想，太多期待，结果身轻一人看看咯，不错。 海日的派台作品叫做《没什么》，同样都是在他身边经历了一件很大的事情的时候去成为灵感创作这首歌。到了人生经历这些的时候，什么叫做回复正常，这个的正常是没有人可以定义到的。最重要你知道认清同埋同自己沟通，呢、这个先系最重要嘅事情。 这念头似怪物，不知不觉转改感受。黑与白，非与是，指鹿讲马，歪理亦接受。为何最大对梦动，动作一致就枯燥带动。 同生于此世，给满足感受。不要问，只要做，不需思索，听教别出走。为何最大对懵懂，都要姿态走高那大道？未困亦可何来犯错？世界太黑。 名字叫做潘超彤，有呢首派台作品，名字叫做《乖乖》。做人嘅嘢明嘅，好想去满足人哋啦，或者系追逐大家所谓好嘅标准，但系过程当中咧，可能会辛苦咗自己。 凌晨与你说着有备的词，温柔微微给你去掉手中的刺。你说你累了，吻向你耳边，偏偏一切突然平了，没法开始。奢求凌晨替你斗士画上宝剑，坚持从流金。 听我王言天光前。这个世界残酷在于你付出多不代表一定有好的回报。问题来了，如果现实事与愿违，你会怎么 handle 呢？你愿意冒险还是逃避？ 静默逃避，想躲在梦里那天地，怎找到知己，怎匹配未到的年纪，猜测我想要注视，想要故事便制造愁眉，那位怎批判脆弱是刻意地不理，谁会怕抑郁自死，仍是点创传奇，未会抛弃自己，在疯癫中绘出诗篇里那种完美。怪人寒夜远飞，世人如流是死。这副躯壳醒觉，让我思想脱离生命这限期。张开眼睛。欲望还滋养这天地，孤枕有心机，淡淡地说每番元气。尽管我不要注视，不要故事默化或再美，那位怎耻笑我离奇，不顾忌，不如留我去半生半死。自创传奇，未会抛弃自己，在疯癫中绘出诗篇里那种完美。怪人寒夜远飞，世人娱乐是死。这副躯壳醒觉，让我思想脱离欢愉与痛悲。 今日有 Candy 孙嘅派台作品叫做《白眉》，呢个都市令人最觉得怪奇就系你唔知佢攞出嚟嗰一面系咪真嘅一面。 人们否识我的脸，不发一语，呼气吸气便引动谣言，一分半秒论断何其片面，眉头压降怎去辨认良善。 快台作品 Anson Kong 的《黑之呼吸》。 喺安在区域法院判刑的时候说，在机场范围内犯案较在街头严重，判处两名承认暴动罪的被告监禁45个月，两名非法集结罪成的被告就判囚13个月。事发在前年8月13日，当日的示威活动触发环球时报记者傅国豪被示威者用索带捆绑，亦都有警员被包围需要拔枪示警。涉案的社区主任邱文敬和港铁维修员叶文亮承认当日在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第8层2号区参与暴动。厨师高永康和清洁工人麦幸雄就被裁定在同日同地参与非法集结罪成。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向政府提交报告，建议推行优先续租权，即是租期固定为2年受规管租赁的租客应该有权续租一次，以享有为期4年的租住权保障，而续租租金的加幅不得超过15%，或者不超过差饷物业估价处发布的私人住宅租金指数的%改变，以较低者为准。报告建议制定有强制性条款的标准租约，包括列明租期只是固定为2年，租金在租期内不得上调，只有租客有权给予业主1个月通知，而在租期首12个月过后终止租约等。工作小组指出，实施劏房发牌制度或者取缔不合规格的劏房并非即时可行的选项，可能影响劏房供应，建议政府逐步改善劏房的居住状况，例如装备和颁布单位的分间指引，考虑要求劏房业主为每间劏房提供独立烟雾探测器等。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或者以上，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内陆和西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有一两阵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首先同你报告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税务大楼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大约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嘉华国际中心和太古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后车少啦，近住九龙塘会那段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的龙尾排到观塘道近北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交通繁忙的，去观塘方向的龙尾是在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咁反方向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呢一段车龙就排到近九龙城回旋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在屯门那边，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开街市车多，龙尾兆麟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那段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富健花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去西贡，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同埋锦田公路高埔油站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系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系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嘅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唔小心分分钟俾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龙虎榜伴奏精选 咁靓啊，记住你 仍是天荒世纪，怕未到盛风一天定闷死，自创传奇未会抛弃自己，在疯癫中绘出诗篇里那种完美，怪人寒夜远飞，世人娱乐至死，这副躯壳醒 话制作《如诗》嗰首歌嘅时候咧，佢已经同填词人朱琳提过“白眉”呢两只字好靓，不如攞嚟做歌名，写一下呢个反智嘅世代。结果来来回回得出嘅系“少年终究不是强壮愁”呢一个主题。 梦未成幻影，路未仍数冰，心跳骤停。 作曲 Candy 苏豪朱琳，填词有朱琳，编曲监制 Candy 苏豪。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Candy 孫白眉，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盼望，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搵人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斌神，今日呢位女嘉宾咧，系我同你第一个做嘅访问，同时佢亦都系女新人，整句好啲嘅送俾人哋咧。 第一次梗系要有个好头啦， 手到 Polaroid， 唔知佢听唔听得明我哋讲咩咧？ Polar 来啊 嘛， 系啊！首先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咧，系有 Polar 欧子林，你好。 Yeah，hello。系啊，阿波成，点解你咁啊？ 点解咩点啊？ 点解你唔俾我哋准备好啊？头先个 headphone 我都未 set 得切， 吓 嚇親我哋女嘉賓啊 ，Paula。 啊 ，Paula， 係啊，歡迎你啊，今年嘅女新人啊。 好啊，你哋好，冇事冇事，大聲啫 ，OK 嘅。係 係，大聲唔代表我冇禮貌， 啊、 我哋非常之有禮貌嘅。咁除咗頭先嗰句嘢之外咧，我哋有個實物送俾你嘅，咁我交俾我哋嘅禮物先生阿賓臣， 將嘢禮物先生嚟嘅。 係啊，就係、是、將我哋頭先嗰句説話咧。寫咗落去送俾你， 親自 OK OK 打開呢一個卷軸，嚇打橫睇嘅，打橫睇嘅， 係係手到波拿來係咩意思嚟㗎？呢個 係咩意思咧？波成， 你有冇 解釋？ 你有冇聽過手到拿來呢個字啊？呢個成語啊？ 有有， 冇錯啦！我哋就係將波拿個名擺咗落去， 咁逗趣嘅OK OK， 咁即係有咩我都拎到手係咪啊？ 係啊。我好中意个形容词啊，逗趣啊， 系啊，好逗趣 啊！你哋呢个节目都几逗趣噶、啊。嗱咁啊，其实咧呢、這个手到拿来咧，我哋除咗即系一个礼物送俾你，亦都寓意祝贺你嘅，即系喺音乐路上面啲嘢手到拿来之外咧， 好啊好啊，感谢你啊！ 亦都系即系手到拿来一个意思，即系你有啲嘢好擅长咧，即系你想要嘅就有、嗯。所以我哋就想知道阿 Paula， 其实你有冇一啲嘢对于你嚟讲，你都觉得自己几擅长嘅咧？ 擅长嚟讲咧，就冇咩特别擅长嘅。我通常咧即系中意做或者系多做咧，都系食下嘢啊，睇下 Netflix 啊，瞓下觉啊咁样嘅啫。咁娱乐嘢咧，你话真系要擅长嘅话，可能咧就系由细到大咧都比较有少许嘅语言天分嘅，啲啲咁样，咁就可能学得比人哋快少少咁样。咁我之前都有学过韩文啊。法文啊咁样，咁最主要都系可能去旅行用啦，同埋我之前都有去 exchange 咁样嘅，咁所以就学到呢一堆嘢，咁所以语言天分上面就少少叻咯，咁样咯。 你学呢啲语言系真系会去考嗰一种啊，定系 OK？ 我总之喺呢个生活应用上够啦，咁就 OK 嗰一种啊，系。 我咧就真系去考嘅，系啦。 哇，咁唔系少少啊， 真系唔系 少少噶咋？我真系去考嘅。咁可能我细个咧，即系中意可能睇下啲综艺节目。咁我有阵时咧， 法国嘅综艺节目啊， 唔系系韩国嘅，法国系好后之后先学嘅。 系法国有咩综艺节目我都唔知嘅啫， 我都唔知嘅，我唔知 嘅。应该有 fashion show 啦，应该可能系。 咁所以就韩文嘅话，就可能细个咧就中学开始学嘅。咁咧嗰阵时韩风就呢个兴起啦。咁我又咧就心中做嘢，我又要去学啊，妈咪咁样，系啦，跟住咧就学咗可能都四年左右，咁、就去考埋啲级数咁样咯。法文就系大学之后先学嘅，系啦。 咁韩文嗰个级数，其实佢嗰个声，即系譬如日文，我哋知道有嗰啲 N 咁、 韩文系点样分？同埋你而家系考到边一个？ 以前咧就去到六级。唔係以前五級嘅啫，而家去到六級，咁我就考到四級，我就冇再考啦，因為我都覺得我都係去旅行用啫嘛，我又唔喺嗰度住咁樣，咁就 OK 咁樣溝通到冇問題咁樣。 咁好似都算快喎、哦，學咗四年就已經考到呢一個級數，係咪比其他人嚟講算快啦？呢、這個 我唔知啊，但係好似好少少，因為佢一考咧就係、是、個制度就係、是。你冇分为一二三四五咁样考嘅，你一考咧直接你考出嚟，你个分数有几多少你就分你为第几级咁、 哦、 样啦。 我明啦，即系好似考琴咁样，不过考琴都有分级数。sorry， 我呢个例子举得唔系咁好，即系总之一个一嘢就分 A B C D rank 啦咁样啦。 系啦系啦。 咁跟住法文就話係大學嘅時候 exchange 嘅時候開始學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 嗰陣時 冇嗰陣時，即係諗緊有啲咩科可以 rank 嘅啫，咁就湊下分數咁樣，有咩科可以勁啲咧咁樣？咁日文咧人哋通常都有曬底，再去register 啦。咁我就唔想蝕喎，咁我想考好啲分數，即係 GPA 高啲。咁所以咧，咁就同埋啲 friend 一齊就諗啊法文咯咁樣，咁大家都唔識㗎啦，大家蠢蠢地咁一齊學咯咁樣。咁因為我自己。本身就冇乜特別大興趣嘅對於歐遊，但我身邊嘅朋友仔就非常有興趣，就係咁推舉我去，喂學法文啦，學完之後 exchange 啦咁樣。 哦，你就係嗰啲陪 friend 去學一個語言，然後學得比嗰個朋友更加好，再去埋歐遊嗰 邊。還可以啦，咁樣。 咁我要問啦，我要問啦，即係如果法文打招呼，我哋係要點樣講咧？ 你幾都聽過㗎嘛，係咪 我就係識 V 嘅啫。 V 啊， 除咗 V 之外，我乜都唔識。 咩 Bonjour 啊？ 係啦 ，Bonjour。 Bonjour 咪即係唔知莎莎定卓越高嘅 Bonjour 係早晨啊嘛，係嘛？ 其實冇所謂， 冇分嘅。 Bonjour hello 咯，都 係。哦，總之就係打招呼就係 Bonjour。係 啦，但如果你話夜晚咁就係Bonsoir。 Bonsoir。係 啦， 咁我愛你係點樣講啊？ 哇 ，Je t'aime 就 OK 㗎啦。 Je t'aime 啊 ，Je t'aime 就 OK 即成句㗎嘛。Shatam， 傻 ，OK OK OK， 我嗰一下俾唔到啊，对唔住 ，Shatam 就系啦 September。 咁但係嗰一年去 exchange 喺法國嗰邊，就係、是、去到嗰邊一路學住法文，跟住嗰邊就上堂啊，周圍去咁樣。 啊，係啊，係啊，即係我喺香港學咗大概 around 一年嘅法文嘅。咁但係你知道香港嘅學法文嘅嗰個水平同埋環境啊，係比較上面你唔會接觸真真正正知道緊嗰邊係運唔運用到噶嘛。 嗯嗯。 但係你去到嗰邊就知道，哎，賴嘢啦！原來咧，我學嗰啲冇用嘅咁樣。 OK。 我要重新學過啦，咁就變咗喺嗰邊就學多，即係一度讀書一度學，咁一度周圍玩啊咁樣咯，咁就吸收更加多真真正正佢哋 local 會用嘅語言咁樣。 咁又問多少少啊，即係因為本身賓臣都好中意去旅行，但係未去過歐遊嘅，本身想去啦，但係最後係因為疫情去唔成啦。 係係。 但係你去到法國有啲咩 cultural shock 咧？即係會有啲咩嘢文化嘅衝擊係帶到俾你呢？ 文化衝擊嚟講呢，就係佢哋真係好冷漠囉。 哦、 即系咧撞到你咧唔会有 sorry 呢样嘢嘅， 因为佢哋讲法文啊嘛。 OK， 你啱，你啱，撞到你 唔会讲对唔住嘅佢哋。 Shatam， 撞到你白。 Shatam， 几有礼貌，礼仪之邦，原来佢哋先至系。 就系、是、可能可能本身冇本身英文，譬如你撞到人哋会 pardon 咁样嘅、嗯，我哋唔该谢谢咁、嗯，但系佢哋冇呢个语言嘅，变咗我开头心谂佢哋系咪冇礼貌咧？原来佢哋系冇呢一个字，系、 嗯、 啦，咁所以咧我就可能有少少。唔会嘅，咁不过即系有啲人成日讲到话巴黎好浪漫啦、啊， 系， 我啊觉得还可以，可能我喺嗰度冇拍拖啩。 哦，即系你嗰下未遇到你嗰个 艳遇啊， 法国嘅白马王子。 系啊，即系睇嗰套 Netflix， 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咧？ 边套？ 嗰套Emily in Paris。 哦，有啊，有啊，有啊。 系、啊，我觉得好似呃人。 即系完全唔系咁噶嘛，都正常。 冇嘅，系啊。 戏剧啊嘛， 系咯、 啊，系 啊， 啊。 我心伤了。 我睇好多剧都唔系咁发生噶。 系咯、啊啊。 例如系。 唔好讲啦。喊啦， 开始喊啦， 喊啦！但系你系有冇喺即系呢个 Paris 嘅时候，有冇尝试过去寻找啊？即系去到外地，人在异地，总会啊睇下有冇啲适合嘅对象，或者可能自己好似都可以沟通到，或唔一定要发展成为情侣嘅，但系可能 at least 可以做一个好好朋友。有冇尝试过去揾一个咁样嘅对象咧？ 系冇噶，我净系同即系我第一啦，我系觉得我中意同大家交朋友嘅人嚟嘅，咁、 嗯嗯、 我觉得我特别即系去下啲 party 仔啊，识下啲朋友仔，即系唔同国籍嘅人士咁样啦。咁不过我咧就我好即系我个人 preference 啦，我中意咧就系、是我中意香港人， 哦， 系啦，我唔中意外国人嘅。系啦，我觉得香港人咧好亲切咁样，咁、 嗯、 外国人有一种距离，就系、是、你望住佢对眼咧，你好似睇紧一个无底嘅深，即黑洞咁样， 咁严重， 因为啲轮廓太深啊， 吸咗你落去， 即系你好似咧唔系好明白 get 到佢个感受咁样，好似即系隔层。隔咗道门咁样 嘅， 系啦，变咗就觉得啊，做朋友就易沟通，咁但系如果你话其他就唔同噶嘛，咁样 有啲乜嘢条件，即系有啲乜嘢特征啦，可能系法国人嘅特征，令到你觉得啊，好似都好似好难同佢去相处啊，或者好难去有进一步嘅 发展 啊，咁样啊， 我觉得还可以，冇乜特别嘅、啊，即系都系咁沟通啊，就纯粹可能系生活上面有少许唔同啊，有一样咯， 嗯。 我真系唔得嘅，我有少少洁癖嘅，系、 哦、 啦，我唔好接受到咧，就系、是、人哋一翻到屋企即刻摊落张床嘅。 哎呀，我都系啊， 系啦，即系我会觉得一定咧，你要除鞋、除物、洗手。如果你即系特别而家疫情嘅话，就喷晒成个人咧，就系、是、酒精，即系俾酒精浸淋咗成个人咁样。 即系你翻屋企会用酒精去浸浴嘅， 跟住咧我就会 酒精冲凉。 好奇问啫，好奇问啫， 问题嚟嘅问题嚟嘅 问题嚟嘅问题。 跟住可能就系我洁癖到程度就系、是、其实我即使冇疫情，我都会一翻到屋企一定会抹干净个手机嘅。 哦， 系啊， 好好啊，良好生活习惯。 系啦，咁但系外国人嘅习惯唔同噶嘛，系啦，咁佢哋系可能中意一翻到去就着住鞋就摊上床，系、啦，变咗我就有少少畏惧，唔系几好咯咁。 咁有时有啲外国人，即系佢哋即系都会好热情噶嘛，即系好亲切咁样，可能见面会揽下啊， 或者 啊，食下面。咁你会唔会觉得，哎，唔好啦，唔好黐埋嚟咁啊？我觉得好污糟啊！你洗咗手先啦、啊。 咁又唔会，因为我自己份人都好中意呢啲比较亲密嘅接触嘅。 哦 okay、 即系我见到好朋友啊，见到啲 friend 啊，我都会同佢可能揽下，打下大家啊咁样。 系啊系啊，波城都系， 我都中意噶。我一阵影相可唔可以揽住影咁啊？ 唔好打我咯，但系。 但嗰段时间喺即系法国生活咗几耐时间啦？ 一年啦。 有冇啲咩得意嘅嗰时候，可能同啲朋友去嘅地方玩啊，或者有冇啲嘅经历你都记得？ 都有噶，即系好多。不过你话可能深刻啲嘅系，我哋成日都会去唔同地方旅行噶嘛。咁咧去到嗰度就话去其他地方嗰、那个嗰啲飞嘅嗰啲车票就好平嘅。咁有一次咧，咁我就自己一个人就搭火车就去荷兰咯。咁我啲 friend 仔嗰边等我，因为佢哋咧就唔系香港人，佢有啲系台湾，有啲系外国人嚟嘅。咁所以咧，咁就各自喺自己嘅地方出发。咁我就搭车搭到去嗰度嘅时候啦，因为我份人咧就有少少路痴，又唔系真系路痴嘅，即系我唔熟悉啊嘛，我都唔知佢啲地铁系点样即系点样行驶啊，啲路线系点。咁我到咗目的地嘅，的确系，即系 let's say 譬如话我要喺太子站等，然之后咧太子站咧就去转巴士，就去到深水埗咁样啦。哇，喺咁近嘅呢、這个唔啱，唔紧要，系啦，总之就大概咁样啦，咁样。咁跟住咧，咁我就到咗嗰个目的地啦，咁啊谂住出地铁站。咁我谂住搭巴士，我唔识出个地铁站咯，跟住我就戆居居咧，就企咗喺原地十五分钟，睇下有冇人救我啦。咁佢嗰啲车站又唔 系 好似香港咁样咧，有个客服噶嘛， 系有地图噶嘛， 佢冇搞得地图咯。跟住我就好迷惘咯，望住周围，妈咪啊救我啊咁样啦。跟住然之后就啊，喺呢一个人人惶海中咧，就见到有一个阿叔。 系 啦，我就觉得啊，佢一定救到我啦，咁样，咁我冲咗过去咯。我话唔好意思啊，即系我英文讲啦，当然 系 啦， 唔系法文， 荷兰嚟嘅。 哦、，sorry， 系对唔住啊，对唔住，对唔住，系你继续，你继续，你继续。 跟住我做英文，英文问佢，我就话唔好意思啊，我想问一下地铁我出唔到，你会唔会帮到我啊？咁样，因为我想去一个地方，但我过嚟即系第一次呢度旅行咁样。咁佢咧就好善良啦，帮我破咗呢个关啦，就一齐出咗地铁站之后，仲问我去边。跟住我就话我要去A 地方咁样。跟住佢就咁，一系我同你搭埋巴士，你知唔知巴士站喺边啊？我话唔知啊咁样。跟住我就我搵下啦，唔该你咁样。跟住佢就我带埋你去啦，我成日喺度做嘢噶，即 business trip 咁样。跟住我好啊好啊咁样啦。跟住佢就带咗我等咯，佢仲送埋我上车咧买埋饼干俾我食啦，又咪饮唔饮水啦，跟住交换咗呢个联络方式咧。咁啊，最神奇系咩咧？我之后发现咗咧，佢好似系呢一个某个国家嘅 ambassador 嚟嘅。 哇！ 系啦，跟住我就知道，哇！我开头唔信佢讲嘢噶，佢系咁话自己成日喺度做嘢，又话喺边间酒店成日喺度住啊，又话咩你得闲过嚟搵我啦，我可以带你去周围玩嘅。我心谂系咪呃我噶？ 系咯，我最初都以为系嗰啲骗我。 系啊，我以为系嗰啲叔叔带你去睇金鱼咁样噶，好惊啊！跟住然之后我就心谂冇嘢，因为即系我不嬲觉得人哋。通常你对人哋好，人哋对你好噶啦，咁样，咁所以我就即系凭住呢一个全部都系好人嘅心态，我就跟佢去一次啦，咁样，跟住估唔到咧，我同佢交换咗 Snapchat 同埋 Instagram 之后，发现 系一个 咁猛料嘅， 佢系真系一个 ambassador。 有冇留 contact 得人 WhatsApp 下佢咁样啦？ 你要去佢国家嘅时候，我嚟探你啦，可唔可以容易啲入境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可唔可以帮我 book 边间酒店？ 唔该你啊。 餐，人物再动弹，真可够奇幻。如想放松去家，又逛多几弯，然后就在附近遇见主摊，留下他跟他很青春，炒了一架绿色小巴，错过了站，轮错找几位不相识。 呢首林奕匡2018年嘅作品，里面有班女声 feature 里边嘅咧就系 Paula 啦。歌曲名字叫做《从世界到我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宗是本地感染，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超过十宗，大部分是输入个案。本地个案有两宗，源头不明。確診的本地源頭不明個案患者是一名25歲男子，他住在西營盤君益大廈三期，在砵蘭街46號一間物業管理公司做文職工作，星期一出現流鼻水的症狀，當日是最後一日上班，工作期間曾經巡視牙前圍道96號和98號曲街33號同西貢街 2L 的樓宇，他十幾位的同事需要接受檢疫。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向政府提交報告，建議推行優先續租權，即是租期固定為兩年受規管租任的租客應該有權續租一次，以享有為期四年的租住權保障，而續租租金加幅不得超過 15%， 或者不超過差享物業估價處發布的私人住宅租金指數的百分率改變，以較低者為準。報告建議制定有強制性條款的標準租約，包括列明租期將會固定為兩年，租金在租期內不得上調，只有租客有權給予業主一個月通知，而在租期的首12個月過後終止租約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如果一切顺利，下星期初有望恢复接种伏必泰疫苗。伏必泰疫苗因为其中一个批次的药樽的封盖包装有瑕疵，暂停在香港和澳门的接种。聂德权在社交网站话：政府已经和疫苗代理商复星紧密联系，跟进新一批疫苗的赴运安排。他说市民或者会因为部分新闻而对接种疫苗有所犹豫，但是专家委员会已经多次澄清死亡事件和疫苗没有因果或者是直接关系，有疑虑的市民接种之前可以向医生咨询健康情况再作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有一两阵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过咗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过咗香港仔隧道去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东隧九龙入口亦都车多，车龙排到尤丽村。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近罗福道，后少少近九龙塘律伦街大利交通都是繁忙的，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创资中学。龙翔道西行去西隧的车龙就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将军澳出九龙的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近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交通繁忙，去龙翔道的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怡道，反方向去回观塘的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现在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近圣约瑟英文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通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交通亦都是繁忙。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选民搬咗屋，要喺四月二号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一个地球左睇同右睇睇法有咩唔同？一个动作点样影响国际格局？ 地球是环环相扣，互相牵引。电视节目《地球是圆的》，主持人麦嘉伟剖析地球上每周国际大小事，与嘉宾对谈，延伸报道，了解背后有咩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因素。 地球是圆的，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家人经常提醒我的一件事， 即是现在疫情啦，我就成日要对着部电脑，爸爸呢成日都喂不要对着部电脑啊，喝下杯水啊。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杰彤，关于今个星期嘅题目，俾样嘢你估啊？ 好啊，私分，分手？ 唔系啊， 烂咗？ 唔系啊，呢张咩嚟噶？ 纸咯。 唉，咁啦，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私分同埋崔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星座自修室咧，就系同大家讲狮子座。 哦，不过头先咧，你撕嗰沓嘢，好似夹住咗张支票喺度。 我定你噶？ 我张票点会喺呢度啫？ CIBS 创意写作介绍舞台剧本，创意就是这么简单。 剧字怎么来？ 如果你分拆顶那部分，其实是一只老虎，下面那个团就是一只猪，右边那里其实是一把刀来的。 港剧港剧，带大家收听出色剧本。 快乐是一种最好的传染病，没有一种盘尼西林可以阻止到它，包括世界末日在内。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首度 Polaroid。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今年嘅女声人啦 ，Paula 欧子林嘅。咁啊，有你第一首嘅派台作品啦，个人派台作品叫做《怕什么》。咁喺你正式介绍之前咧，我同阿 Benson 咧都会各自估一估，我哋即系听完呢首歌啊，等呢个感觉之后，然后就等你揭嘅，我哋估嗰样嘢啱定系唔啱嘅。 好啊，好啊。 咁我估先啦。咁因为咧呢一首派台歌一听嘅时候，俾我一个好大嘅感觉咧，就系嗰个曲上面个空间感咧非常之大啊。令到我想估嘅嗰一样就系、是，可能喺你入录音室之前去唱，或者甚至乎可能啊邝子乔佢作完呢首歌嘅时候同你讲，关于呢首歌里边咧系有宇宙呢一个 keywords 喺里边嘅。 你估得太好细，好难挑战了。 等下等下，斌神估埋你一次个 keywords。 定系讲咗先啊？ 你可以， 我惊佢转头唔记得啊，咁复杂嘅问题。 我仲记得嘅，我仲 记得嘅。 咁我讲埋先，咁我估咧，因为我第一次去听怕什么嘅时候咧，我觉得咧，即系真系唔系嗰啲客套说话。我觉得 Paula 系。我感覺到佢唔係第一次入錄音室㗎啦，即係我覺得佢係好熟練嘅，對於啲咪嘅運用啊，各方面啊嗰啲，所以我肯定 Paula 唔係話一嚟劈頭就入錄音室錄呢一首歌，我覺得係有經驗㗎，我係有經驗㗎。 好啊，好啊 ，good guess，good guess，good guess 啊你， 好嘉賓， 好嘉賓，好嘉賓，好嘉賓。佢個名叫彭嘉賓，good guess， 好嘉賓。好啦，咁我 Paula 可以逐样揭晓啦。 好啊，咁我哋讲咗呢一个死落真系唔记得咗。 我仲谂住你真系记得嘅时候可以 in his face 一次，嗱都话佢记得啦，点知？ 唔系，因为我赞到佢上天咧，你嗰个好容易忽略嘅，你明唔明啊？ 系宇宙呢一个词嘅时候出现过。 系、哦。咁其实咧呢一、這个估计系噔噔。唔啱噶，系啦，本身应该就系冇任何呢一个 idea 先嘅， okay， 因为系有咗呢啲词啦、歌啦，咁啊，佢哋编好晒、录好晒咧，咁之后咧就先至制作呢一个 MV 嘅。 嗯， 咁喺呢个 MV 咧，咁当初都系即系知道晒入边啲歌词，佢就问一问啊，不如我哋咧嗰个 idea 就系咁样嘅，那个 MV 就拍呢个关于呢个太空嘅嘢啦。 哦， 咁你就寻找一个新嘅星球去居住，就唔怕咁样。系啦，继续咁样咯，咁所以咧就唔系一开头就谂好噶啦。 哦，我冇嘢补充啦。你话佢 good guess 撬埋阿斌神嗰个， 撬埋系咪唔系第一次录音室就嚟呢首啊？ 讲得明 good guess 啊，咁即系。 即系啦， 唔系啦， 你搞错啊！喂，系唔系你都话 good guess 咁、样 ？good guess 啫嘛。 OK，good try 咁样。 good try 咁。 OK，OK，OK。 咁我当初咧，其实呢一首歌咧系我第一次见监制，佢约我咧系唔系话要嚟录歌嘅。当初我同佢系未签，即系我未签呢间公司嘅， 系 佢系纯粹同我喺Instagram 嗰度識嘅啫 ，OK， 即係佢就話啊，你好啊 ，Paula， 我係邊個啊，我係 Kimi 啊，你咧有冇興趣幫我錄首 demo 啊咁樣，咁本身呢首就係 demo 嚟嘅，唔係我噶，唔係我噶咁樣，係係啦，咁之後咧就轉化咗咧就話，哦呢首歌係你噶啦，係啦係啦，咁你唱埋佢啦，你嘅first single 嚟噶啦，跟住我就嚇。哦吓，哦咁啊 ，OK， 好啊，开心咁样咯， 即系嗰下系反应唔嚟嘅， 反应唔到，因为吓，即系我自己录完嗰首 demo 变咗我首歌，咁最后点算啊？咁即系，哦呢首就系我第一首歌啦，哦呢、這个就系我录完噶啦，咁样， 点解我冇选择嘅？喂，咁样 无端端就入行啦，咁样。 系真系好得意咯，即系冇谂咁多嘅。当初第一下子，你话我去见监制，佢话录 demo 啊嘛，咁我就开心录完咗翻屋企咁样噶啦嘛。咁佢又见多一次之后就啊，其实咧我唔系你搵嚟录 demo 咁简单噶，咁样我想问你有冇兴趣啊？咁样即系我哋之后可能有一个长期嘅发展啊，咁样系啦。跟住我先知道，哦，原来系咁咁样咯。 系 Facebook 系几耐之前嘅？即系佢搵你嘅时候，仲记唔记得？ 哇，我谂起码。都三四年 前，哦，嗰阵时就即系仲读紧书，跟住佢就喺即系 IG 揾你啦，好似你 系 exactly 就喺我 exchange 之前 嗰幾個月 ，OK， 係啦，咁我就未飛嗰陣時，好似暑假六七月左右，跟住佢就 hello 咁樣咯，就尋找到啦，係，咁認識到佢就係咁樣。 咁去到而家見街呢個版本啦，係而家即係最近重新再錄翻再 remaster 過啊，定係其實喺好耐之前已經錄起咗，一路擺咗喺度，未出街，等你完成咗 exchange 啊各方面嘅東西翻嚟就推出街咁樣。 哦，一開頭就真係話嗰個 demo 版本咧就唔係中文嚟嘅。 OK， 咁即係用英文嚟咁唱咁樣做一個demo 嘅 version 嚟嘅。咁之後我係 exchange 完翻嚟，咁佢哋重新整理咗一啲嘅，即係有埋填詞人啊英文言咧，佢哋填完啦。咁咧我就重新再唱。咁不過都係 around 係我諗上年大概處理好，咁之後佢哋就做一啲後製嘅嘢咁樣咯。 咁本身 demo 嘅時候嗰份歌詞嗰個 message 同而家即係中文呢份詞有冇話，其實個 message 都係類近啦，定係都講緊唔同嘅嘢噶？ 哇！嗰陣時個 demo 因為啲詞咧係本身呢樣。唱 demo 嘅話，可能未必用到真真正正嘅詞彙噶嘛。咁、 okay. 我自己咧，佢就啊，你可以自己用啲英文咧寫下自己唱嘅。咁我就唔記得自己寫乜，但大概咧就唔係講怕什麼嘅，係、啦，即係唔係話驚咩咁樣嘅。咁純粹係可能情情塔塔啲嘅，因為我凡都好中意聽啲情情塔塔嘅歌。 Damn， 又位 係嘛？我學咗新嘢啊嘛， 我冇撞到你喎。 咁跟住而家去到殷敏賢去填嘅呢一份詞嘅時候，嗰陣時佢又係點樣樣去幫你去諗呢一個 topic 放喺呢首你嘅第一首派台歌？ 哦，呢、這、一個就好得意嘅，因為我同佢都即係由頭到尾，即係 I mean 佢填完詞之後啦，都未見嘅。咁係咧，佢填完之後咧就約咗我出嚟，咁就食個飯啦，咁樣佢就大概想了解下我成個人嘅性格啊，有咩興趣啊，有咩諗法啊，喺唔同嘅事物啊，個人生活、社會啊、家庭咩都好啦，咁啊一齊交流下咁樣。咁佢就話佢估計咧，我份人咧應該就係睇落去咧第一眼咧就會以為你 cool 地或者 so cool， 即係有啲串咁樣嘅，係啦。咁但係就可能有少少難接觸嘅，但係佢就話估計啦。從我嘅社交平台啊，就呢個 Instagram 佢就估就話，我諗你其實應該都好外向嘅，都好多嘢講嘅，只不過係唔識你嘅人可能會有少許嘅誤解啫，咁樣，同埋覺得你應該成日都應該有一個精神就係冇所謂啊 ，OK 啊，我咩都試下咁樣，即係可能因為我自己著衫啊打扮上面都可能大膽啲咁樣，即係我覺得咩顏色都可以試下咁樣，咁從而佢就話，即係同我講就話，我估你係咁樣嘅人咯，咁樣，跟住又話我好似一套戲嘅女主角，即係 Eternal Sunshine。Of the spotless mind 系啦，好长呢个名系，总之就似嗰个人啦。咁就系都系一啲拥有呢一个自由啊，有勇气一个性格咁样嘅。咁我就话，你中晒咁劲嘅咁样。 我觉得咧，我同波盛开麦前估嘅嘢都好准确， 好准确 ，exactly 系一样。因为咧，即系因为同你第一次做访问之前，我哋都要了解一下 Paula 先噶嘛。咁所以咧，波盛都有去睇下 Paula 嘅social media 啦，咁样 系系 咁啊。波成估嘅嘢咧都系一樣嘅，佢同我講都話覺得 Paula 係一個好大膽啦、好外向嘅女仔咁樣咯。 不過可能我開頭即係第一下見人嘅話，會有少少怯嘅感覺嘅咯，係啦。但係就變咗同首歌一樣啦，即係你開頭覺得有少少怯，但係你之後就覺得其實驚咩啫？咁呢個世界天大地大，你有咩想做咗先？即係不論係咩事情都好啦，咁你。可能睇落去係失敗緊嘅，咁但係你至少你試過，你繼續去嘗試，有唔開心唔緊要，我哋一齊承擔咁樣咯。 所以我覺得呢個完全係反映到點解頭先 Paula 話佢可以去唔同嘅地方 exchange 啊咁樣。其實你個性格唔夠大膽，唔夠外向咧，真係做唔到嘅。即係好似我咁，我係絕對做唔到 嘅。同埋你無端有個 ambassador 行埋嚟嘅時候，佢對 你 咁熱情，即係你如果要擔心或者要考量，其實可以好多嘅。 係啊，即係我唔會夠膽講話，叔叔你可唔可以帶我去搭火車？ 姐姐你得唔得？ 姐姐都唔好啦， 咁所以就系殷敏賢佢讲咗，即系呢对你嘅观察，你觉得即系好重啦咁样。 系啊系，我就真系好似我性格，再加上之后我哋再倾咗都好几个钟嘅计。 OK， 系啦，即系倾到咖啡就闩门啦咁样，跟住又再倾咁样，跟住佢就即系。再深入啲去了解咗我為人係點樣嘅，咁佢就我份人其實真係好多嘢都係平常心去睇，咁但係只不過係我唔係話冇嗰個熱情啊，而係我覺得咁我有充分嘅準備啊，任何事情咧過得好好地，咁我就好滿意咁樣。 咁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同佢即後續再傾一個好長嘅偈啦？裏邊有冇一啲嘢係你而家都記得嗰時同佢講？可能甚至乎其實我都冇諗過今次見面會講到咁 deep 關於自己嘅嘢。不過真係傾下傾下好舒服。 服就攞咗出嚟啦，咁样。 我有噶，佢嗰阵时咧，我本身即系我大概知道自己性格嘅，咁即系我都系可能有啲嘈吵啦，即系比较外向，我会话系啦，系啦咁啦。然之后佢就有问咗好多问题嘅，佢问我你有冇特别中意边个歌手啊？你有冇特别中意边首歌、边套戏、边啲人、边啲衫、边啲品牌啊？乜嘢都问咁样啦。 系， 我答佢，哦，又真系冇喎。咁样，跟住佢就吓 ，OK， 即系一样都冇嘅，exactly 一样都。我话咁又唔系，即系可能中意某类型，譬如 let's say 讲紧歌曲啦。咁我自己可能中意一啲 R&B、hip hop mix 嘅，跟住加少少 jazz 我都中意嘅。咁或者 indie 啲嘅一啲歌我都中意咁样。佢就话咁，但系冇一个，即系我可能讲啲比较笼统会觉得，但好大范围，好 general。咁总括而言咧，就系佢听完我呢一堆嘢之后，佢就话咁，我发现咗咧，其实你份人咧系冇 extreme 嘅，即系你份人咧系冇一个。肯定一定的呢个字，咁的的确确都是嘅，即系可能做好多事上面我都系觉得有千万种可能性，咁你唔可以确定咗呢样嘢就一定系或者一定唔系，一定有或者一定冇咁样咯。 青春真系无敌啊！青春系大无畏，我觉得。 咁都兜到落去、啊。我同意， 因为你开咩之前，我哋有交流过大家几多岁啦。咁 系，唔好讲啦。 系 隔咗两个 generation 啦。 系啊，咁啊，头先讲完词之外，曲呢方面咧，因为作曲编曲监就邝子乔啦。咁 系， 咁喺同嗰阵时初头佢搵你录嘅时候，那个 demo 上面，去到而家真系可能个 beat 重翻一啲啦。 嗯， 嗰啲声比较可能即系再近翻近期。一啲嘅聲嘅時候，嗰時係咪同當初係有唔同，即係又再佢去執過咁樣嘅？ 都有啊，都有，都幾唔同嘅。一開頭個感覺咧係比較上面空靈一啲，即係唔係嗰啲鬼鬼嘅空靈，係個感覺比較比較嗰啲叫咩咧？即係真係叫空靈啊！呢、這個字即係比較可能幻象一啲嘅感覺嘅。咁之後就漸漸改到就係重 beat 少少啦，係啦，就冇咁空泛，成日感覺就多咗好多唔同嘅可能唔同樂器或者唔同聲音喺入邊。咁成日感覺就再豐富啲咁樣。 明白。你第一次錄呢隻歌係咪喺午夜嘅時候錄㗎？ 唔系咯， 哎呀， 都好啲，因为如果午夜录咧，就会变成午夜空灵啊！对唔住咁多位， 其实如果你好有信心继续讲落去咧，冇事。 我唔笑咧，其实就好笑嘅，但系我笑咧就唔好笑啦。 咁一半自己信心。咁但因为你话呢只歌其实都系叫自己就第一次可能入录音室嚟录噶啦，咁再用呢一种嘅曲风，咁可能再重 beat 啲啊，成嗰啲，自己需唔需要要调节上拿捏上都要啲时间，或者监制邝子乔会唔会同你都有一啲大家去 work on 嘅地方？ 比较大多数都系可能即系首歌上面嘅 beat 如果有少许改变，我哋之后都系重复录咗好几次嘅咁样，咁但系每次录嘅时间都可能几粒几粒几粒钟咁样，系啦，咁但系。我覺得還可以嘅，係啦，我都仲有呢個精力嘅，係啦。咁同埋佢都俾好多好確定嘅指引，去話俾我知道，譬如話咬字啦，呢個聲音嘅長與短啦，要唔要氣聲啊，咁樣佢一都有好好咁樣指導我咁樣，咁所以都順利嘅。 我覺得係嗰個聲音上嘅運用係偏成熟嘅。你本身係咪都係中意呢一 type 嘅音樂類型或者風格啊？定係其實你都會可以試一啲超少少輕鬆翻少少輕啲？轻身啲嘅一啲音乐， 可能因为我由细到大咧听开嘅歌曲嗰个歌曲风啊，都比较偏向系呢一类型。Let's say 可能我细个时候就中意一位歌手，就叫做 Christina Aguilera 嘅，系啦。咁可能如果你话系台湾嘅人咧，就我中意阿莲咁样，就变咗就我自己咧就潜移默化都去咗嗰个方向咁。不过我自己都好中意听啲 chill 嘅歌咁样咯，系啊，即系可能啲 jazz 啊感觉咁，我都好开心咁样咯。 系咯，因为嗰阵时又有应该系三年前左右。feature 过喺林奕康嗰首《从世界到我家》嗰时，因为嗰时就系 featuring 就叫 Paula 啦，咁我哋听呢个女声就觉得佢把声好实正，系啦，好劲，好有 power 嘅嗰阵时系，咁跟住就一路都唔知，跟住就喺度等啊，究竟几时会出到咧？定咁，跟住而家再见翻 Paula 就即刻谂翻啦，因为喺即系林奕康即系同一间公司啊嘛，咁嗰阵时系咪都未录呢啲 demo 啊？定系其实已经录咗咁样样？ 嗰阵时录咗 18年咯，嗰阵时 系啊，录咗啲 demo 咯，净系英文 version 嘅 demo 嚟嘅，跟住。是我在巴黎 exchange 紧，我中途有翻过香港，咁就 就同我讲话啊，你可唔可以featuring feel 嗰首《从世界到家》咁样？咁跟住我就咁样嘅，咁梗系好啦，咁样系好啊，好啊，咁样。咁然之后就喺当时就系 exchange 途中咯，咁就录咗啦，咁样咯。 喺嗰边录埋嘅。 诶，唔系，我翻咗嚟香港，系啦， 有法国 studio 咁样。 因为佢咧嗰个飞嗰个频率好高，成日都搞唔清楚佢到底喺边嗰个位置嗰度。 今日冇发现自己可能嗰阵时喺即系 feel 嗰只歌里边 feature 嘅嗰个用声啊，或者去唱歌，同而家自己作品上面都已经成熟咗啲啦。又隔咗几年之后， 成熟就唔敢讲，唔同咗咯，会话有少少，即系可能本身我自己咧，咪头先都一直讲话我听可能比较啲 soulful 啲嘅音乐，咁变咗可能佢嗰个爆炸力会比较强啲啊。咁但系因为我本身冇真真正正学过唱歌嘅，咁所以咧我就可能未必得，即系未必识得去。即係好好咁運用，究竟幾時去有呢一個嘅爆炸力嘅聲線會比較好？咁當初我就唔係好清晰嘅，咁但係經過咗數次嘅錄音經驗之後咧，咁大概都理解到啊，原來我有陣時咧就咁樣唱就冇咁好啦，係啦，咁樣就當中都學咗少少唔同嘅東西咁樣。 咁又敢問啦，即係第一次去錄一首完完整整嘅屬於自己嘅歌曲咧，即係。唔多唔少，我深信有少少困難喺入面嘅。你第一次去入錄音室去錄呢一首歌嘅時候，會唔會有邊一啲位係特別？哇！我要衝過呢一關啊！咁樣有個關口係要過到咁樣咧。 可能都真係有關於聲線上面運用，因為可能你開頭一啲歌嘅開首咧，你嗰個聲線上面可能比較 soft 少少嘅，即係理應上都因為你最後你先至會有一種爆發力嘅感覺。但係我開頭唔係好識得去用啊，即係開頭成日都俾監製話咧，我就覺得你嗰、那個第一段啊，同第二段都有啲嘈，有啲拆噶啦，咁样就唔系几好嘅，因为个层次感唔够，系、 哦、 啦，咁、 okay. 变咗我就要拿捏再拿捏，同埋我每次去录音室，每次都可能会唔记得噶嘛，咁 再攞翻个， 系攞翻感觉啊，因为个感觉好重要，因为你有阵时你今次录同上次录又唔同。系啦，咁变咗你要将佢哋 mixing 当中，要将你把声再 mix 嘅话，可能有困难。咁变咗我就要谨记，就系、是、啊，唔好再咁样即系要善用啲自己把声啦。系录紧边一段嘅时候，就要用咩嘅感情咁样咯。 嗯，咁啊，我哋婷婷都已经了解咗今年嘅女生人啊 ，Paula 啦。咁佢呢一首作品同埋之前啊，即系一路走嚟嘅故仔啦。咁啊，今年2021年啊，会唔会都已经可能同公司啊等等音乐上面嘅 plan 都已经有啲方向，大概会有啲咩可以同啲乐迷预告一下？下咧， 我谂2022年 系啦， 就一啲都唔易甩嘅，啲嘢唔会甩俾大家嘅， 啱啦， 系啦，箍得好实嘅。 2021年咧，今年嘅话，应该即系渐渐都会再推出其他嘅即系个人嘅歌曲噶啦。咁、有一啲都已经系录音当中 ，OK， 系啦，咁亦都填词亦都有好好了解，即系佢都有。將我自己嘅個性都有再多啲滲透出嚟咁樣啦，咁我自己都好期待嗰個作品嘅誕生咁樣咯，係啦。 自己會唔會想出實體碟啊？ 我、哦、實體碟喎、啊，實想嘅，係咯，不過 我俾機會你啊，你講啦，係啊，而家宣傳人員喺隔離，你快啲講啦， 好多人聽住 啊， 講下願望。 唔係咁有機會當然係好開心，因為有一種實體感嘅感覺，係拎住樣嘢啊，呢個我 B B 咁樣啦， 係啦，咁所以大家可以繼續期待啦。今日多謝你 ，thank you， 加油，感謝。就是從未怕去做尷尬，對抗世間。纵然会有挫败，我怕黑，我怕死，我怕一熄了灯，怕走失，怕记忆被囚禁，寂寞时流眼泪，混沌时仍畏惧伤痕。我怕光，怕太开心气氛，怕太好，怕太假被怜悯，低牌我全揭露，坦率无用退路。Listen now， 就是从未。 我怕被你误导，怕守则若太乖被投诉，探索藏着暗号，谁来揭露 ？Let's know。谁来揭露？